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受上游沙尘气团影响，本市白天有一次沙尘天气，能见度会受到一定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受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的北风会逐渐增大到4至5级，阵风7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本市目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及沙尘蓝色预警信号当中，外出的朋友请注意防风防沙，入夜之后风力会逐步减少。再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是多云有浮尘转晴，局地有扬沙。早晨北部山区有阵雨，偏北风2-3级转4-5级，阵风达7级左右，最高温度24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偏北风3级转1-2级，最低温度8度，最大相对湿度70%。今天的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因为有扬沙，气象条件呢属于一般。今天的洗车指数呢是3。也是因为沙尘的问题，所以不太适合清洗车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天气情况。 路况信息。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北五环广顺桥以南东向西，来广营桥以西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二环建国门桥南向北方向，以及东三环劲松桥以北的北向南方向，东四环四惠桥以南、工大桥、小武基桥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以上就是最新的路况。北京城市广播祝朋友们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3分，欢迎收听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我记得在周日的时候啊，我跟大鹏做直播啊，当时呢我们还提到了因为天气冷的原因嘛，又刮风，就心疼这些花花草草们会提前结束花期。这大鹏呢他馋呢，他尤其是心疼桃花，说这桃花吹落了一地，这今年这桃是不是没戏了呀？ 这叫知道什么吗？ 啊， 杞人忧天。 哎，如果咱俩聊这话题，你是不是也会想到桃的事儿？你不光想桃，你可能连杏、连梨一块儿都想到了吧？ 哎、对呀、啊，我这个比他吃的全花， 幸亏肘子不开花是吧？那么说到这个桃花啊，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31号，咱们特别有名的啊，平谷桃花节第20届国际桃花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22万亩的桃花呢，从周五开始将进入最佳的赏花期。 嗯， 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有没有住在平谷啊，或者是这个周边的朋友啊，如果是住在那儿的话呢，周五进入最佳赏花期，那现在其实应该也能看到了。 对， 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上点图， 就是 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 哎、 是吧， 遛弯的时候随手拍两张是吧、 嗯、 分享给我们。 重点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嗯， 推算了一下，今年的花期呢比往年啊晚了3天，可能也是因为天气的原因。 这中间有一个降温的过程。 对，因为这是一个大片的桃园嘛，很多人愿意去。那么推荐大家去赏花的这个路线呢有很多条啊，大家不用只用这一条道上，要不然呢看不见花净瞧人了。 堵啊。 另外呢，今年这个赏花跟往年还不太一样。 怎么呢？ 除了传统的赏花啊踏青之外呢，人家呢推出了一个叫情定桃花的，就是认树领养的这么一个活动。 你吓我一跳，前半句你说完了，我以为是什么桃花运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这样，可以携手同去啊。 后边一说，哦，原来是跟这个桃树、桃花树定情是吧？ 哎，对对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那儿之后，你可以挑一棵桃树，然后你把它领养了，当然你得付钱啊，然后呢有人帮你专门的就种它 养护它。 哎，等到这个长桃的时候呢，人家会定期的给你发图片呀、 哦、 分享它的生长过程啊。 就是把那桃发给我就行、 哎、最后等桃成熟了那么你领养的吗？自然那桃就是你的了、 啊、哎呀这个还是好事儿、 啊 哎、那万一那我领养这、那个今他没接桃怎么办呢？ 那你只能说眼神不好、啊、 是不是 没挑对是吧？果实成熟之后呢，您可以啊、嗯、专门去您认养的这个桃树那儿去亲自摘，或者呢、 哦、 说我不方便，那人家可以帮您摘好了给您快递到家。我觉得还真是挺有情趣的、啊、 是这钱没白花。 对啊，比往年的只看桃花看完就完那个感觉好多了，因为它有后面延续、嗯、而且还可以看到自己这个自己的果实吧。 就是说在这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老想着它、 嗯、 是吧？我那棵桃树怎么样了是吧？哎，它接桃了没有啊？哎，长得怎么样啊？长虫没有啊、 嗯、 是吧？这个桃好吃不好吃啊？ 对啊，闲来无事给自己找点事儿，没事呢、 嗯、 就惦记这棵桃树，那没事就奔那儿溜达一趟， 哎， 自个儿浇浇水啊，刨刨土啊，什么施施肥啊，我觉得也挺有情趣的嘛、 哎、那我大款，我把这一片桃树我全都认养了行不行？不是说一人就一棵吧？ 那不行。你都认了我们怎么办呀？ 还不能霸占。 反正春季里嘛、嗯、就是一个栽花种植的季节啊，即便是说我们没有时间、 哎、 没有机会出去赏这么多的花，或者说种植什么样的树，那么在家里面啊看看花草也是休养生息、 嗯、哎，现在 神奇。 对，现在好多小区 啊 那个楼底下那花花草草的都挺多的， 对， 哎，这也开花， 主要是眼前心旷神怡就好啊。 嗯， 好了，那我们话题分享之后呢，就要开始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了。如果大家的生活当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给您出出主意，想想办法，要求助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我们的服务马上开始。 想感谢我，继续帮助别人；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要想感谢我，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求助的一些问题啊。 嗯，咱们看看第一位朋友啊，这个借着现在这个春风啊，打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想去哪儿呢？想去张家界。哎，他就想问问啊，头一回去，这个去过的朋友能不能分享一下，这个我要去张家界玩去， 我得注意一些什么，有什么注意事项没有？ 现在去张家界、嗯、哦，因为那边的气温本身就比我们这边要高一点。 对啊，四月份是吧，正好他那儿叫这个春暖花开，它就应该比咱们这边这个春色要浓郁的多。 对，但是那边是山里面、嗯、山里面还是挺凉的，因为我记得我是在盛夏的季节去过、 嗯、 那到山里面的时候，尤其赶上下雨的时候呢，还是挺冷的。 哎，这个海拔升上去以后，这个温度它就会有所下降，但是其实就现在这个季节，它怎么着它也比咱们这边暖和。 对，总而言之呢，就其实我真不太推荐就是暑期去，因为那边是汛期，老下雨、 哦、啊，对，那 赶不上还弄点什么山洪什么的、 嗯、 我还真赶上过啊。其实现在去挺好的，至于注意点什么，我觉得就是穿戴的问题呗，把衣服带够了然后鞋穿舒服了、 嗯、 其他的就是一些旅游方面的注意事项了。因为我是好几年前去的啊、 嗯、 问问大家有没有近期刚去过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比如说那儿 买东西啊， 嗯， 什么景点参观呀、 啊，对，有没有啊？ 是吧、嗯、有一些不太好的可以提前提示我们一下啊。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 下边这是一关于吃的问题啊。这位说了，这秋葵啊我就吃过凉拌的，这个还有没有别的吃法啊？怎么把它做成菜它那更好吃呢？ 秋葵 啊 我也就吃过凉拌的。 秋葵 还有清炒的。 秋葵可以炒着吃 啊。 我听说过拿鸡蛋炒的啊，这我觉得它那个炒的感觉跟丝瓜差不多。 嗯， 再有一个我听说过秋葵可以蒸着吃的，哎，你放好了调料是吧，你放上锅这么一蒸，哎，蒸熟了的，其实秋葵特别好熟啊、嗯、你不用蒸太长的时间，可以蒸着吃。 你想它可以凉拌的东西嘛，一般都是挺好熟的哈，焯一下一拌啊、嗯、问问大家啊，这个秋葵还有没有什么另类的吃法。这位听众呢问了个问题啊， 什么问题？ 想请教帮友，就是护腰带哪种好，就是护腰的那种带子哪种好。 哦，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您问的不够具体，就是您这个护腰带的作用是什么、嗯、是体育运动当中的这种护腰，还是为了平时保暖护腰，还是说您本身这个腰部有些什么问题、哎、然后需要一个护腰带，它这个可能是功能不太一样，有所区分的。 对， 嗯， 你像那个有时候做完手术然后医生让带的那个护腰，它后边还有一个硬板儿， 就钢板的那种、 哎、对 对， 就是跟贝贝家似的是吧。 还有的是那种就是专门有理疗作用的护腰带，还有的就是普通的，比如说羊毛做的，它就是为了冬天保暖嘛， 哎， 老人很喜欢， 有些老人给它围在这个腰里头。还有咱们练武术的朋友是吧，扎那叫什么大板带， 板带、啊、还有这个京剧什么的、 哎、那板带那个它前面反而宽啊，后边勒过来 行。分享分享啊，这个关于护腰带的一些问题啊、嗯、哪位朋友腰不好啊，您使的是什么护腰带。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他想帮忙让团友们给问一下啊，这位朋友可能人家觉得这个认养什么树啊这不过瘾，我自己种树啊，我但是我想买点树苗，他想买这个松树苗， 嗯， 他就想问问大家谁知道哪有卖这种松树苗的，要一米左右这样的一个高矮的，说这得多少钱一棵呀是吧，去哪儿买呀啊，这个听说这个咱们这个帮帮团里边见多识广的朋友特别多，高手特别多，您帮我出出主意 好吧、 啊、这位朋友留了个电话啊，他说我还挺急的，要是有知道的朋友您赶紧跟我联系，电话是13020050757 13020050757。 此处应该有歌声，唱吧。 小松鼠快长大， 你这是老松鼠了。 是这个春天来了，植树造林，这也是这个造福社会，也是这个自己啊一种心灵的净化。 对，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请问有帮友最近去河间吗？ 河间， 河北河间是吗？ 河间府啊 啊，就是说是那个。”就是驴肉火烧那个地儿吗？ 驴肉 火啊，那儿。他说去那个地儿的朋友吗？他说我想捎个轮椅 哦， 带到那边去。说我会付车费的。 那他得找开车的朋友。 就是刚好顺便去那边，然后顺带手帮着捎一个轮椅过去，估计是给家人的啊。 哦。 人家会付一定费用的。那你们自己个儿联系吧。 对， 他是在北京南站南广场东那个地方，那具体是河间的什么地儿啊，打电话联系啊，17180058188 17180058188、嗯、就是轮椅要搭一个顺风车。 好， 嗯，当然是付钱的啊。 就是这位朋友本人可能不过去，就是您把这轮椅给带过去还得带到地方， 应该是这个意思 啊，对， 嗯， 还要自己过去的话呢，干脆自己找一车过去就行了。好，下边这位朋友想要求助的是，他想问问啊，说这个我婆婆77岁了，近期呢腿肿腿疼，做了各种检查呀，还是确定不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想求助一下各位帮友，能不能帮帮我们呀？看看这个还有什么能看的地方，或者说什么样的医生。或者说是吧，您有没有什么这个相关的了解，都可以跟这位于女士来分享啊。这是15611 1561-9764，这是他的手机，1561-9764。 嗯，还有位听众呢，帮女儿求助一个问题啊，跟睡眠有关系。说我闺女啊，今年27了，说这睡眠一直特糟糕，汤药啊、中成药啊，包括一些西药啊，都吃。 是啊， 就吃的时候呢，睡眠尚可。但是呢，最近几天吃啊，突然觉得效果不好了，说他就不困了。 你老吃，他慢慢就有那个抗药性了， 是吧？他说一次得吃6片那药才能睡着，说这太多了吧。另外呢，这闺女白天还得上班呢，我这当妈的看得特心疼。说哪位朋友啊，您家里的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哪儿看好的，特别着急，麻烦您跟我说说。嗯， 我就想着您那个汤药、中药还有那西药都是打哪儿弄来的呀？ 肯定是上医院 看了医生，医生给开的呀，还是咱们自个儿琢磨着自个儿买的呀？这东西反正您现在问说哪个医院能看好的，我就理解您以前没让他上医院看过 啊。我理解是他肯定上医院看过了，因为他27岁， 上的那个医院不行是吧？ 就是至少这家医院他觉得效果不好 是吧？ 啊，他说我能不能换一个其他的，或者哪位帮我有过这种成功的经历的。 对，其实据我所知，好像治失眠的还真没有什么谈得上说特别好还是说不好的。这 长夜有睡眠科呀。 对，因为这个事儿，这东西它说不好啊，所以好些东西就是你靠药物纯粹的去依靠它去调整的话也不是个事儿，是吧？你现在这么年轻就吃这么多药，对身体也不好，能不能考虑采取一些其他的方式？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就是睡眠这个问题啊，要从两方面来看。 对， 一方面呢，要从心理上去找根源。 哎， 您因为什么事儿睡不着？因为他毕竟还年轻，一般这个年纪的，不管男孩女孩，那白天都挺忙的，到晚上可困了。 哎，应该是躺下就睡着的那种状况。 对，不像老年人啊，本身较少。还有一个呢，就从这个病理方面找原因，要双管齐下。 对， 那您既然呢去看过这个医院，也开了药了。那您再看看心理这方面能不能帮女儿调整一下。 哎， 找到根源之后，她心里这个事儿没了，一般睡不着觉都是有事儿嘛。 对， 是吧？ 对， 她就能睡着了。 对，或者说很多有一些心理层面的东西，她是在很深层的地方， 对， 连自己都意识不到啊。这个得有 求助专业人士， 专业人士给通过一定的引导啊，经过一定的这种那些也不叫治疗吧，叫训练或者是怎么样的，哎，这个能够达到一种让她放松的目的。 好，这位听众没有留电话啊，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啊，还是一个挺着急的事儿。 好， 这位听众呢也是想问一下，说哪位知道啊，北京的医保医院就可以有医保的医院，哪家呢？有针灸， 就是他要求的比较这个全面。 嗯， 但是这个医院呀、啊，必须得是能走医保，而且还得是针和灸同时都能操作 治疗的。 哎，因为所谓针灸啊，咱们现在一说扎针灸去，哎，就到医院，光是那个医生扎针了。实际上灸呢，它是一种熏烤，通过熏烤的方式刺激穴位，这是两种方法。 嗯， 那针和灸，这位的要求就是这样，既要扎针，又要用那个灸的方法。 嗯， 还 得是医保。 哎，还得走医保， 还得是北京的医院啊。 这样的医院 有没有啊？ 这我真不知道。 好，哪位知道啊？可以跟他电话里说一下啊，1361-129-2397，1361-129-2397。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说到了这个去平谷看桃花啊，还真有心急的朋友说都什么路线呀、啊？什么路线？能不能说说呀？ 已经出发了是吧？ 那倒不至于啊，反正有8个观赏区，就您不用只奔那一个地儿去看，有8个观赏区。 嗯， 金海湖观赏区、崔姓路，还有昌金路、桃花源、小玉子观赏区、小金山，还有行宫和镇罗营。它应该是分地名的啊。 嗯，对， 这事儿也简单啊，您呢就是拿手机啊，通过平谷旅游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登录平谷官网官微什么的，然后直接在网上查询，应该有将近10条的踏青赏花的路线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扎堆儿了，都去扎那一条线去了啊。 行，哎，这个去看一看啊。 对，说到这个平谷看花啊，我们有平谷的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信息，说去平谷看桃花，盛开的美丽真不是一般的美。 呵， 说我曾经去过啊，但是那会儿呢，这手机不灵， 说这个拍照没拍好、 哎、 说最好平时去，别赶上周末假日什么的，因为平时去的话呢人少。说东直门啊，坐852， 嗯， 一站就到平谷。另外呢，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车都是可以到的。 是， 嗯、 啊，这个交通也很方便。 嗯， 好，刚才说到那个吃秋葵的事儿啊，有朋友给出主意了，说你把那秋葵洗干净喽，拿开水焯一下，然后你就直接蘸点生抽那么吃啊，简便易行又好吃啊。 好， 这是焯熟了吃啊。有朋友分享了去张家界的感受，他说我呀去张家界的时候是5月份了。那就下个月呗， 差不离呗。 哎，说带个运动服、嗯，剩下你就基本上都是夏装、短袖啊、短裤、背心这都行了。但是你要记住带个登山杖啊，因为有一段山路得要走一两个小时呢。然后别忘了带把伞啊，这个旅游鞋呢要穿那种防滑的，哎，这样呢就比较全面了。 嗯， 因为随时也没准就下点小雨，所以哪怕说出太阳晒，你也可以打伞去遮一下吧，所以带把伞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中老年朋友的话呢，带伞边带伞边举着边爬山可能有点不大利落，其实可以放穿一个薄的那种有点防风、哦、又可以防雨的户外的衣服， 就是那种这个什么， 就户外服装嘛， 冲锋衣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薄一点的那种，它既可以防一点点风、嗯、同时能够防雨，同时还可以透气的那种， 哎 哎，你就穿点衣服就全解决了，省得这手里还得弄把伞，还得弄个登山杖， 左手一把伞，右手一个拐棍儿。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那有些问题呢我们还在这里等待大家的回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这位听众啊，想转让的是桌上放的儿童钢琴， 小的 啊，那就是个小玩具是吧？ 也不是，他说完整音准，完整音准，那就是说还是能弹的。这个 儿童玩具也可以弹的 啊， 儿童玩具的那钢琴也是可以弹的、啊、 儿童钢琴啊， 对，不是真的那个放地上的钢琴啊，就是个放在桌上的小钢琴。 他你能弹噔儿噔儿噔儿噔噔滴个噔，反正至少他能弹出个曲子。 那是弦子，价格可以商量啊。电话是13621125536，13621125536。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儿童电动汽车，这车还不小，长有88厘米，这个小朋友能坐在里边开啊，适合3到9岁的孩子玩。原价呢520，现在100块钱转让，还有95成新。东西呢在海淀区的田村啊，电话是13901366849，13901366849，找王女士。 还是小朋友用的东西啊，是叫做美安宝的提篮儿。还有车载的儿童座椅，说就用过一回啊、 嗯、好嘛， 买的时候260，现在呢就是100块钱转让，那么应该就是比较小一点的宝宝用的， 哎， 那提篮似的嘛，是吧？ 这是俩东西吧、嗯、宝宝提篮，一个是提篮，一个是车载儿童座椅。 他也没有说清楚，因为那个很多车载儿童座椅它本身也是个提篮形状的 哦、嗯、 也有可能是一个啊。电话是13581686567，在虎坊桥13581686，哎，13581686567啊，6567啊。 现在这孩子多幸福，人都坐儿童座椅，汽车上的车载的，我们孩子小时候也有儿童座椅啊，我们那个就是俩腿儿往那个自行车大梁上一卡，也是车载的， 好吧， 嗯， 自行车载的哈。 哎，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9成新的奥乐维兰啊，这看来好像也是给小朋友用的吧。 嗯， 14加2片，那不就是6片吗？是14片，这14片和那2片是形状不一样，功能不一样啊，反正是这么个意思。300块钱的转让价格啊，这个联系电话是13911224717，13911224717。 这位呢有一个婴儿的电动小摇椅，是小婴儿啊，和到1岁之前吧，就1岁之前可以用的啊。 出生到1岁， 刚出生可不能上那摇椅啊，太摇，怎么也得2个月以后啊。就是小摇椅电动的，9成新，买的时候呢是398，转让价格呢是80块钱。加微信的话呢可以看图啊，电话是15810316975，15810316975。 好，我们的儿童用品专场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啊，咱们再看看下边这个啊，是个净水器啊，爱惠普 EF900 型啊，滤芯呢是新换上的，随机还有个压式水嘴，还有水管，两个新的 PP 棉滤芯啊，转让出去啊，想要转让，但是他没有说转让价格，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电话或微信和他联系，号码是15510603316，15510603316。 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唤醒。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摇醒。到田野去吧，好像世界快快播种，下你的幸福，快播下你的深深爱情。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唤醒。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摇醒。到田野去吧，好像世界快快播种，快播下你的欢乐，快播下你的幸福，快播下你的深深爱情。多情的春雨敲打着我的心灵，从冬天的梦中走出来，去迎接春天的雨季。 好，我们刚刚那位想找车烧一把轮椅的朋友啊，又补充了一下，他说呀是到那个河间银海家园，说送过去之后呢，当地会有人取的， 有人取， 说挺着急的啊，这麻烦大家了。你想送个轮椅嘛，肯定是有病人急需嘛， 没错。 那大家如果最近有去那边的车啊，麻烦给烧一下，人家呢也是会出一定费用的，谢谢了。 好的。 从冬天的梦中走出来，去迎接春天的雨季。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唤醒。我听见那春雨轻轻地敲着窗棂，它在一声声地把我摇醒。到田野去吧，好像世界快快播种，快播下你的欢乐，快播下你的幸福，下你的深深爱情，快播下你的深深爱情。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的家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休闲好去处。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京城帮帮团节目温馨提示，请大家选择有价值且全新或较新的生活物品在节目中转让，并且价格要合理。另外，为了大家的健康和安全，食品、药品、手机、某些服装鞋帽、违禁品在节目当中是不予转让的。床上用品除蚊帐、床垫可以是80%以上，其他必须是全新且未开封的。像剃须刀、足浴盆直接接触身体的必须是全新的。若转让尿不湿或床上护垫，一定要在保质期内。此外，转让的物品信息要真实，要尽量提供比较全面的信息，如品牌、使用年限、新旧程度、原价、转让价、购买发票、保修单据及说明书等，物品所在的大致位置以及正确的联系方式。联系方式可首选微信号。物品交易的时候请当面验货，如发现物品与描述或相片上不符或价格有变动，可拒绝交易，所有交易环节请自行负责。另外，所有当日接收到的信息本节目不能保证全部播出，近日播过的信息也不会重复播出。如物品仍未成功转让出手，请通过其他方式处理，或过至少一周后再重新发布信息。多次转让未成功的物品请自行处理。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公益的开放的平台，听众之间交流应以诚信为基本原则，大家也要掌握好分寸，将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财产放在首位。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基层哟哥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here we sat down, here we wept, when we remembered Zion.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要想感谢我， 请去帮助别人。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进入第二时段啊，我们继续来为大家服务。那春天到了，就是一个说走就走的去旅行的季节啊，所以我们第二时段呢，先从张家界和贵州说起吧。 虽然是说走就走吧，但之前还是要做好准备工作啊，要不然出去以后就会麻烦啊。有那么句老话叫什么，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 嗯，去多远其实到日子还是想家哈。 嗨， 根儿在这儿呢。 嗯， 这位听众啊跟我们分享了，说张家界这地儿啊大大小小的景点特多，说如果都玩遍了的话啊，您怎么着也得一个星期。但是如果只玩那个核心的景点的话呢，个人建议3-4天就够了。 我觉得一个星期也是走马观花。嗯，这个反正就看个人喜好吧。 真正的深入我估计得住在那山里面， 嗯， 住个怎么也得照着一个月去吧。嗯， 一个月深山了。 这位听众说呀，因为要爬山嘛，说你一定要带好鞋子，尽量呢要轻装上山，少带杂物， 别穿高跟鞋爬山去。 对，鞋子呢选择这种户外的或者是适合爬山用的这种鞋。 嗯， 别穿高跟鞋啊，我估计穿高跟鞋的那就 哎，好，我真是 我也 没少见过穿着高跟鞋爬山的。 我觉得那都属于意外。 因为什么呢？因为好多女同志她爱美嘛，其实出门的时候她也没怎么多想，好多那个爬山的地方都有索道，你知道吧？这到底想着我坐索道上去吧？其实那索道往往都是到那个半山腰啊，剩下的路还得你自己走。 你就算是坐索道，你也得有自个儿走路的这个部分哈。就很多人他可能是属于意外，什么叫意外呢？就是出去玩了，没想要爬山，结果大家一起哄，哇， 就都 去 了。 自个儿又没地儿换鞋去哈。 也不排除有的女同志，我宁可受罪，我也得美， 这里不包括我啊。另外呢，说借助拐杖的话呢，要注意选择长短、轻重合适自己的，还得选个结实的啊，千万别买那便宜的。另外呢，带好雨具，以免自个儿被 淋 成落汤鸡啊。看来这位是有过类似的经验啊。 因为尤其是在山里啊，像那种南方的山里，它的这个气候变化是非常快的，有可能一块云在飘过来马上就下一阵雨。我们去桂林的时候，我们开车走在那个山间公路上，远远的就看着那个云在那个这半山腰里边那个路边上，等到我们开过去的时候呢，就是一片雨 刷就过来了。 没错， 是吧？好吧。这位听众呢又问了一个其他的问题啊，咱们刚说的是张家界，他是想五月份啊奔贵州。 不是还是同一个人吗？ 不是同一个人 啊、哦、不是同一个人 、 啊、我以为他四月去张家界，五月又去贵州。 那有点累啊，不是同一个人、 哎、去贵州应该属于高原。 对，他说五月份去贵州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会是雨季吗？五月份应该还不到，不算太多。 对，这个所以您但是它的温度可能我估计五月份的贵州和四月份的张家界也差不多， 跟北京差不多。我刚才迅速查了一下啊，在五月份的时候呢，贵阳的平均温度呢是16到24度，就跟北京其实 跟北京 差不太多，但山里就不一样了。 但是北京到了，如果到了五月的话，要比这个气温还要高一点。 高一点哈，你想它那是山区嘛，你要真的到山里边，可能这个温度还会有所变化。 因为本身贵州在云贵高原上，高原它的温度就会比咱们平原要低一些。 对，平均温度在24-25度的样子吧，反正这个薄的厚的您都带着点，多准备点衣服也没什么坏处啊。 它早晚会有一些凉啊。 行、 这个、 问问近期刚刚去过贵州的朋友啊，可以分享分享啊，去那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好， 我们再来说说秋葵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秋葵的食用方法很多，可以凉拌、可以热炒、可以油炸，还可以炖着。 哇 啊，还可以做汤。他说您可以尝试一下用秋葵做汤，挺好吃的。 这个秋葵做汤，就是那个一般我吃他们那个南方人做汤啊，他愿意煮在里边一个皮蛋，哎，然后呢把这汤煮的差不多了以后，把那个秋葵下进去，然后哎这个绿绿的，其实还是感觉挺不错的。 对，因为秋葵啊它有一点点那个涩味儿、 对对对， 所以不管是您凉拌着吃啊还是炒着吃啊，就是最好之前呢都稍微的焯它一下，可以去掉那个涩味儿。另外那个籽儿呢，只要那个秋葵很嫩的话，那个籽儿可以不去的。这位说我觉得炒着吃特别好吃，我是用新鲜的鱿鱼 哦， 跟那个秋葵一起炒。 鱿鱼炒秋葵， 哎，长得都挺像的哈，都带尖儿的那个， 还挺像的。 说挺好吃的啊， 那是鱿鱼须。 对，还有跟你一样是炒鸡蛋，反正我觉得所有的菜都可以配鸡蛋， 对、 是吧？ 鸡蛋西红柿。鸡蛋炒青椒，鸡蛋炒秋葵，鸡蛋炒黄瓜片儿。 现在是吃鸡蛋炒韭菜的最佳时间、 哎、 还有菠菜是吧？ 没错啊，但是也有建议说菠菜最好不拿鸡蛋炒啊，因为那个它里边是有铁嘛，和这个蛋白质容易生成那种就是不易消化的东西，反正就是会破坏它的营养。 我就好这口、还被你给否了，你说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先炒菠菜，就是鸡蛋和菠菜你先分开加工、然后等到最后一刻你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这样的话会减低这种营养的损失。 行， 我这个主意还可以吧， 听你的啊。 好，那接下来说说针灸的事儿呗。 针灸护腰都可以说一下、 哎、对，说针灸哪能既能针又能灸呢？好多朋友给了答案了，还得有医保啊。这位朋友说东直门中医医院啊，那是既能针也能灸，还是医保定点医院。另外有朋友说劲松社区医疗中心啊，针也有，灸也有，还是医保单位啊，而且医疗水平挺好。其实现在好多这个社区医疗中心啊，真的是你不能拿那个老的思维方式去理解它， 就是你不去不知道。 哎，一去吓，不是他不是吓一跳，一去以后你耳目一新，他的那个医疗设备啊，包括他那个医生的水平啊，真的都是挺高的。 对，有很多就是挺好的大夫，其实挺愿意去社区医院的。 对， 相对来说工作压力又轻一些，然后对老百姓啊，对一些这个常见病啊，他们有很好的办法哈。 尤其是近些年来，他这个就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吧。 大力的建设他那个医疗器械那个设施， 那也是杠杠的是吗？ 真的都特别好， 哎， 比那些你大医院其实一点都不差。 关键那大医院吧，就是你再怎么好，他一人多， 哎， 你真的你就晕，你一看你就晕。 你像咱们什么一些老年人日常的医疗啊、保健呀、啊，其实就近就挺好的。 嗯， 还有朋友，嗯， 我们也是呼吁，就是大家如果没有什么大病啊， 哎、 特别着急的，就 不要去那个医院， 社区医院解决啊。 好，还有朋友推荐了一个北京按摩医院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是在哪儿。他说也可以针，也可以艾灸。 嗯，同时人家还要求得医保啊。 嗯，对，如果他是个医保单位，那就 锦上添花 了， 是吗？ 啊， 好，我们来说说护腰的事儿啊。这位听众说护腰啊。又叫束腰带， 嗯， 护腰带。他说体育运动当中那个护腰的呢，就是用于保护它不受伤害保温。 哎， 但是还有一些是具有特殊功能的，比如说你这个腰部有劳损呐、啊、或者说有一些疾病，就要用一些特殊的护腰带了。这位听众说护腰带的种类特别多，有普通的，有钢板的，有自觉的，自觉热就是自己它能发热的，还有理疗的，关键得看您需求哪一种。 哎， 这还有一听众分享的自己的一些经验啊。 对，他说我这腰就有毛病啊，要是疼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带一个腰托。 他有好几个护腰、 哦， 就一个是带钢板的， 带钢板的那个托。 他蹲地的时候呢、 啊， 坐车的时候呢， 就 带这个。 第二个是那个夏天带的，那可能就是透气性好一些呗。 嗯，薄一点呗。 啊、说我肚子也怕冷，腰也怕冷，所以夏天出门的时候锻炼呀，或者是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带着第二个腰托。啊，第二个是宽松式的，哈哈 啊、 这个供这位朋友参考 的是吧？ 嗯，宽松式的，就是不是说勒得那么紧，有那个钢板在后头拖着的那种。 行， 嗯， 这睡觉都得带着哈、 哎， 那是什么感觉呢？ 谁也不愿意这样，是不是？这个说完了腰托的事儿啊，腰带的事儿，咱再说说失眠的事儿啊。刚才不是说有一位家长问给孩子问这个怎么调理失眠吗？哎，有朋友就给出主意了，说我呀，把鲜姜啊切个三四片，然后再把它切成细条，再用干净的那种细纱布给它包好了。睡觉的时候呢，我就放在枕头边上，就是它释放出来的那个气味呢，就可以有助于你的睡眠。 嗯， 哎，这我也是头一回听说。 当然，这是一些民间的方法啊。 对对对，我是听说那个就是把那个薰衣草的那个精油也好啊，或者那个香水也好，哎，弄一滴，哎，放在你的就是滴在你的枕头边上，或者是怎么样呢？它那个气味缓慢的释放出来，也有助于睡眠。 嗯， 啊，这位朋友说了一个是姜丝啊。 好吧，那我觉得这姑娘这问题可能不是姜丝能解决的， 有点严重 了。对，一般这个睡眠有点轻微不好的、一天两天的，可能用一些民间的方法还挺奏效的。但是如果说有心理问题的话，真的不是说薰衣草啊，什么点点香薰呐、啊，或者说弄点姜丝儿能解决的啊、还得双管齐下，找到根源啊。 好。哎呀。我觉得这个一说到这个做菜哈，这是高手就纷纷的就冒出来了。 平时潜水的朋友就都冒出来了，是吧？ 你看这位朋友说了，嗯，把这个秋葵啊拿水焯一下啊，捞出来，鸡蛋加牛奶或者是清水给它搅拌一下啊，就是鸡蛋啊，就是搅拌的鸡蛋，然后呢平底锅放点油，哎，然后把油烧热了以后放入那个鸡蛋液。在这个鸡蛋液还没有定型之前呢，把这切好了的秋葵啊，或者就是焯好了那个秋葵啊，给它哎那个码在上一侧啊，放在一侧，然后呢就开始卷啊，就是那鸡蛋就是哎刚摊到一定的火候的时候，把秋葵放在一侧就开始卷，等卷好了以后呢，这鸡蛋估计也就差不多熟了。然后这秋葵呢本来就是焯好的嘛，都卷好了以后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再给它切段，你想那个鸡蛋就把那个秋葵裹在里边了，切了段以后呢，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造型吧，然后再蘸点那个调料再吃，这做法还挺细致的。 嗯，谢谢大家的分享啊。 好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些物品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啊说，我是一名残疾朋友，想求购二手的跑步机。 嗯， 谁家有闲置的可以跟我联系一下，电话是 1576-1771-876-4576。 我记得好像前些日子这位朋友就咨询过一次，买这个跑步机啊，这个就说他眼睛不是特方便，哎，但是您是用这个跑步机训练的时候啊，您得琢磨好了啊，得注意这个安全。 得有人扶着点看着点是吧， 哎，对对对， 也许他是帮家人求的， 哎，也可能 也没准儿哈，反正要是您自个儿用的话，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好， 这位呢说家里有个亲戚啊要换股骨头，现在呢需要一个助步器，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啊，请跟他联系，他在阜外西城阜外那个地方，1368-119-75451368-119-7545。 好，这个助步器，它是可以，就是应该是可以有一种能够带直接就穿戴在腿上的那种，我理解啊，应该可能是这一类的。嗯，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的是一台九成新的家庭用的制氧机，说家里老人有病啊，所以需要这么一台制氧机，九成新就行，有合适的呢可以跟我联系，价格咱们可以商量，电话是1501-081-1013 1501-081-1013。 好，这位朋友呢要求购一个歌华有线的机顶盒，说最好是高清的啊，价格面议，电话是1352-189-68901352-189-6890。 这位朋友啊，他想求一部苹果手机，要苹果的啊。他说我对于这个外观的要求呢，不是特别高，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了。他在海淀区，说眼睛呢不是太方便，所以不能太远，最好就是海淀区这一块啊，我能去取。哪位朋友呢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最好呢离地铁站近一点，但是他没有说苹果几啊，怎么也得四往上吧。 我觉得得六了，现在 我至少也得、啊、是吧，四往上了，我觉得啊， 对对对， 4S 什么的，电话是1333-3啊，1034-92091333-1034-9209。 好，这位朋友要求购一辆电动车，要求轻便实用，七成新以上，电话是1314-111-73601314-111-7360。 这位朋友啊想求的是谁家闲置不用的坐便器啊，说倒不一定是牌子的、 哦、 主要呢就是要求冲水得痛快、 嗯、 不能爱堵，说要一新的，人家有新的啊。这个坐便器爱不爱堵跟坐便器本身有关系吗？还是跟使用肯定是有关系的。 对吧，因为我理解这个如果是那种就是可移动的那个坐便器，还是说就是类似于马桶，就装在那个固定位置的这样的 冲水的嘛， 冲水的 应该就是马桶。哎， 那就是马桶。 嗯， 这个有时候这个痛快啊和这个防味儿啊，它是一对矛盾啊。有一些这个结构比较直通嘛，咱们话说比较痛快的这种，它可能 有味儿是吧？ 它有时候它会反味儿。哎，像在那种带什么回旋啊，哎里边它老有点水汪着，它可以防止那个这个下水道往里头反味儿，但是呢它就有可能会发生 堵 塞，哎，这种情况什么头发呀、啊、纸啊、脏物啊在里边，它有这种可能性。 你别往里扔啊，那东西不能随便往 扔。所以其实这种几率是很低的啊，这个一般只要标准的产品质量过关的，不会太容易出现这个堵的这种现象。 好，总而言之要一个新的啊、嗯、最好是离顺义近一点。 好， 电话是1330-125-72611330-125-7261。 好，下边这位朋友呢估计是想刷刷墙啊什么的，他想求购说哪怕是您家用剩下的是吧，那种白色的内墙涂料啊，半桶一桶都可以，牌子不限啊，电话是1314-101-84961314-101-8496。 嗯，这位听众呢想求的是防褥疮的气垫，哪位有闲置不用的可以跟他联系啊，电话是1365-100-69181365-100-6918。 下边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直径20厘米的玻璃吸顶灯罩，新的旧的都可以，哪有卖的您告诉我也行啊，电话是1326-184-89781326-184-8978。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几条物品转让的信息啊。这位听众啊，有一台爱惠普，这你说过了是吧？这位听众呢，有营口提琴厂生产的吉他， 哎， 人把这出产地都说出来了啊。营口是出粉丝儿那地儿吗？ 嗨，又想吃粉丝儿跟琴弦，这让你联想起来了吗？ 你真的在瞎联想起这个？我说的是琴啊。 嗯，对对对。 他还给发了个图片啊。 哦。 嗯，反正瞧着还挺新的，说也没怎么用过。是一把吉他，他立着跟那拍了个图片，还有九五成新的，说原价2280呢、 哦， 说现在呢打算800您就拿走，说我是在地铁五号线附近吧，哪位需要啊跟他联系， 就是地铁五号线沿线是吧， 应该是吧， 南边的冯家庄，北边天通苑北，您是靠哪一部分呢， 居中呗，咱找一个居中的地方啊， 也可能 就是沿线它比较方便嘛、 哦、好， 电话是13524408172 13524408172。 好，这位朋友呢想要转让一个家用的便携式吸尘器啊，有三个功能接口，就用过三回，闲置在家，原价199啊，发票、说明书、配件全齐，现在100块钱转让，在东三环建国路附近，电话是15501044478，15501044478。 这位听众吧，写的这个让我吓一跳， 怎么呢？ 他说我们家有一辆凤凰牌的跑车， 跑车呀， 他自个儿写的啊， 凤凰牌跑车没听说过， 自行车吧？ 自行车啊、哦， 但是你说 山地车、 自行车。和跑车，就是说写错字儿，他也不能差这么多呀。 哎，我 琢磨半天这事儿了。 我觉得这跑车里头啊，没您这牌子啊，自行车里头有您这牌子的，应该是。 你再看那价钱哈、啊 估计是山地车、赛车那一类的。 对，他说我这原价700多， 嗯， 现在打算5折出手啊。 那是 有98成新的。 人家自行车无疑。 那就是自行车哈。 啊、你见着哪家那法拉利跑车卖700多的？ 问题是它没有凤凰牌的呀。好吧，电话是13366116854，13366116854。 好，下边这位朋友要转让的是一辆4岁以下的儿童用车，啊，就是啊两辆还是啊带棚。车的下边呢还有那方便的车筐啊，两辆4岁以下儿童用的小车，能躺能坐，东西呢在东二环，价钱呢100块钱有商量，那么电话是13661038355，13661038355。 哪位听众家里面养狗狗啊，看看您需不需要这些狗粮什么的、 嗯、 这位听众啊说家里那个狗啊岁数大了，然后就走了、 嗯、哎呦， 结果呢剩了不少这个还没有开封的狗粮，保路的1.8公斤、 哎、 还有加量的2.1公斤装的叫做 成犬 牛 肉 味 的 狗 粮、 嗯、好家伙还挺绕啊、 嗯、 还有就是那种小包装的解齿用的晾、 哦、 毛用的肉脯，反正就零食嘛、嗯、狗狗吃的那些小零食有10多袋呢， 嘎吱嘎吱嚼的那个、 哎、说哪位需要的话咱一并打包啊，嗯，160块钱您全拿走、 嗯、 说我这就相当于半买半送了、 哎、 也没什么用、 嗯、 他在东四环内，电话是18810042569，18810042569， 名牌狗粮啊。下边这位朋友他有这个飞利浦30瓦的管灯，全新的2个，说自己用不上了，谁有需要我赠送给他啊，这位刘先生呢住在魏公村，说但是呢您得自己来取啊，飞利浦30瓦管灯2个，电话是13621196630，13621196630。 刚才有听众求那个助步器啊、 嗯、 我不知道您要这助步器和这个助行器有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位听众有一个助行器 哦， 啊、 转让的是吧， 对对对，说183块钱买的， 嗯， 3月份买的，说买了之后也就用了几回，估计现在腿好了还是怎么着，说反正用不上了，打算78出手，就在煤炭总医院附近，那就西坝河那边是吧， 对， 哎，电话是13810582403，13810582403。 嗯，这个应该是那种就是类似于拐杖的那种，但是它好像它有几个小转儿，然后上边还有那个